马窦福音第25章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自己的灯出去迎接新郎，他们中五个是糊涂的，五个是明智的。糊涂的拿了灯却没有随身带油，而明智的拿了灯并且在壶里带了油。因为新郎迟延，他们都打堆儿睡着了。半夜有人喊说，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吧。那些童女遂都起来装备他们的灯。糊涂的对明智的说，把你们的油分些给我们吧，因为我们的灯快要灭了。明智的答说，怕为我们和你们都不够，更好你们到卖油的那里去为自己买吧。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准备好了的就同他进去共赴婚宴，门遂关上了。末后其余的童女也来了，说，主啊主啊，给我们开门吧。他却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所以你们该醒悟，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，也不知道那时辰。天国又如一个要远行的人，将自己的仆人叫来，把财产托付给他们，按照他们的才能，一个给了五个塔冷通，一个给了两个，一个给了一个，然后动身走了。那领了五个塔冷通的立刻去用来营业，另外赚了五个，同样那领了两个的也赚了另外两个，但是那领了一个的却去掘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藏了。过了多时，仆人的主人回来了，便与他们算账。那领了五个塔冷通的上前来，呈上另外五个塔冷通，说，主啊，你曾交给我五个塔冷通，看我赚了另外五个塔冷通。主人对他说，好，善良忠信的仆人，你既在少许事上忠信，我必委派你管理许多大事，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。那领了两个塔冷通的也前来说，主啊，你曾交给我两个塔冷通，看我赚了另外两个塔冷通。主人对他说，好，善良忠信的仆人，你既在少许事上忠信，我必委派你管理许多大事，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。随后那领了一个塔冷通的也前来说，主啊，我原知道你是个刻薄的人，在你没有下种的地方收割，在你没有散布的地方聚敛，因为我害怕，所以我去把你的塔冷通藏在地下，看你的人还给你。主人回答说，可恶懒惰的仆人，你既知道我在没有下种的地方收割，在没有散布的地方聚敛，那么你就该把我的银子交给钱庄里的人，待我回来时把我的连本带利取回。所以你们把这个塔冷通从他手中夺过来，给那有了十个塔冷通的，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，叫他富裕，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由他手中夺去。至于这无用的仆人，你们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中，在那里必有哀嚎和切齿。当人子 在自己的光荣中与众天使一同降来时，那时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，一切的民族都要聚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，如同牧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，把绵羊放在自己的右边，山羊在左边。那时君王要对那些在他右边的说，我父所祝福的，你们来吧，承受自创世以来给你们预备了的国度吧，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了我吃的，我渴了，你们给了我喝的，我做客，你们收留了我，我赤身露体，你们给了我穿的，我患病，你们看顾了我，我在监里，你们来探望了我。那时一人回答他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饥饿而供养了你，或口渴而给了你喝的？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做客而收留了你，或赤身露体而给了你穿的？我们什么时候见你患病或在监里而来探望过你？君王便回答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把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，就是对我做的。然后他又对那些在左边的说，可咒骂的，离开我，到那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永火里去吧，因为我饿了，你们没有给我吃的，我渴了，你们没有给我喝的，我做客，你们没有收留我，我赤身露体，你们没有给我穿的，我患病或在监里，你们没有来探望我。那时他们也要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几时见了你饥饿或口渴或做客或赤身露体或有病或坐监，而我们没有给你效劳？那时君王回答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没有给这些最小中的一个做的，便是没有给我做。这些人要进入永罚，而那些义人却要进入永生。